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动漫城进攻足球。咁啊，节目开始之前咧，先买一买告白先啦，就希望大家支持最新一期的进攻足球啦。参加呢个有奖游戏的话咧，就有机会得到曼城的作客球衣一件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希望大家能够可以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啦，同埋仲有呢个 YouTube 频道订阅我哋同埋赞好我哋。咁樣啦，咁我哋今個禮拜咧仍然都係有啲唔同嘅，除咗以往就係英格蘭時段啦、歐洲波時段啦，同埋香港波時段嘅。但因為今週嘅英格蘭嘅賽事咧係英超聯同埋足總杯係同步進行，所以咧我將呢個英格蘭足球時段咧就拆開兩節，就一頭一節就先講英超聯先，然後第二節就會講英格蘭嘅足總杯。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夠可以想睇某一個部分嘅，聽某一個部分先嘅，就可以剔咗入去嗰個部嗰一節，咁啊等你哋可以做一個選擇先啦。嗱，咁我先講講英超聯先啦。嗱，咁啊英超聯入邊咧就阿芬琴日就踢咗兩應該四場波咯，因為有英格蘭嗰個足總杯嘅賽事入邊啦，咁啊。昨日就打了阿士東維拉，就對住呢一個就熱刺嘅。後尾熱刺咧就以呢個2-0作客嘅情況之下咧，就擊敗咗呢個阿士東維拉啦。咁喺在前一日嘅賽事入邊咧，就有出現有曼城嘅。 係。 係啦，咁曼城亦都係0-0啦，同呢個諾域治打成平手啦。基本上係。咁啊，先講講曼城場波先啦。 係。 咁曼城0-0打成平手啦，咁已經佢同呢個榜首嘅距離咧係相距差唔多，唔係差唔多，係肯定九分嘅差距。咁曾經試過喺前嗰幾年咧，曼城喺最後嗰七輪賽事係落後七分俾曼聯，到後尾都俾佢能夠逆流而上攞到英超聯冠軍。但今年嚟講，因為喺佢上面嘅球隊有熱刺啦，有阿仙奴啦。咁你認為呢次曼城會唔會叫做可以提早宣布為即係今年個爭標係真係近乎無望啊？ 嗱，又咁樣講啦，即係我覺得啊，今年曼城個發揮咧，即係冇舊年咁暢順。咁最主要即係有好多因素嘅，即係傷病啊，或者係應該贏嘅波佢打和啊，好似對諾維治呢個比賽一樣。咁而李斯特城今年嗰個氣勢咧，即係大家睇到啦，即係勢如破竹，冇機會當。好啦，你話你過到一隊，你過唔到第二隊，過到第二隊，你過唔到第三隊，因為點解咧？正如阿江小正話講，阿仙奴喺佢前邊，熱刺喺佢前邊，而呢兩隊波即係點樣講啊？即係嗱，當然阿仙奴有即係個成績又不是咁理想啦，咁熱刺又好似話齋，即係多年嚟最有機會染指呢個英超聯啦。咁變咗佢唔會默默然即係放開手腳各樣嘢，即係俾你咁容易。咁所以就好回應翻即係嗰場波，曼城對呢個諾貝治， 係 即係其實我覺得啊，曼城踢得唔差嘅，但係往往有陣時咧就係。應該要入的球你仲未中柱啊，嗰樣嘢，即係你個運氣仲唔夠。咁其實有陣時踢球嘅嘢咧就好得意嘅，就話你想贏，但係對面咧亦都想贏。點解咧？因為諾域治都需要一啲分去鞏固自己嗰個位置。 係。 咁睇嗰場球咧，大家都互有攻守嘅，即係可觀性嘅。咁但係問題就往往你入唔到球。這個原因，另外就說可能有因為曼城要準備 歐聯的賽事， 那變了就是說你知道現在踢球那種，尤其是現在將近去到整個季尾那麼滯，那變了球員各樣的狀態絕對不是季初即係開始嗰陣時，所以就說大家都可能即係有些保留，因為保留你拿不到。即係攞唔到一個成績，但係講笑啦，即係曼城而家都有個杯仔揸住，即係喺度，即係唔會話四大皆空，唔係好似 阿仙奴咁樣，即係而家即 係阿仙奴咧，就等數字上同佢一樣，就有得揸下聯賽啦。就歐聯就仲未出國啦，但歐聯佢對住巴塞隆拿嗰個難度係大啦。咁你講得啱㗎，芬。如果肯叫做傳統勁旅嚟講咧，曼城反而而家雖然係個排名肯第四啦，佢都叫代咗個聯賽杯先。分翻，因為嗱，譬如話好簡單，英超聯入邊嚟講咧。就好大機會係李斯特城同熱刺咁嘅走勢咧，就爭呢個機會大，錦標大啲啦。咁你係等翻足總杯啫，足總杯亦都剛剛出咗局啦。車路士啊，車路士肯定咗世界嘅皆空噶啦。 係 阿仙奴咧係好接近世界大皆空噶啦，係等埋今個禮拜中歐聯場波打成咩結果啫嚟宣布啫，基本上係咁係啊。 但係你話如果作為阿仙奴嘅球迷，我諗。即係大家，即係我諗你要放低一啲即係所謂期望啦。因為點解咧？你諗下，即係如果你話佢即係我講歐聯啊，你阿仙奴打和第一場，你都仲有機會。你而家係輸咗，即係輸咗嗰隊係叫做巴塞。而即係呢個情況就話，即係講笑啊！即係巴塞點會無啦啦俾你 仲要主場 追翻係啦嚇，追翻兩球啊！即係。呢、這個唔合理啊！咁即係你話，我講笑啫。你話咩事都會發生，我就覺得即係奇蹟嗰、那個 機會仲大過 嚇。即係 你要搏奇蹟個 嚇呢樣嘢，所以我就話，即係如果作為阿仙奴嘅球迷咧，即係放下少少身段啦。唔得咪再下年再執個再嚟咯。即係你講笑啫，你又俾人家一個機會，因為咁多年啦。即係係咪先？即係你攞即係我哋講笑啫，你攞阿仙奴最賺錢嘅球隊。呢、這個名銜我覺得都冇問題嘅。你話攞冠軍，大家都即係唔係攞錦標，即係咁多年啦，起碼都十年了。 但係我有一樣嘢想問你啦，即係從個人嘅情感上啦，因為我問過李 Sir， 咁你認為如果今年阿仙奴唔能夠真係攞到英超聯冠軍咧，雲家係咪應該要引咎辭職？因為點解呢？以往仲係話俾曼城啊、曼聯啊、車路士騎住，喺今年嚟講。你已經冇曬啲藉口，因為嗰幾隊波全部都走下波啊嘛。 明白。 反而你係俾李斯特城啊、熱刺嗰啲走翻上嚟，咁你係咪應該？如果今年攞唔到，你係好難同啲擁等交代咧。咁樣問。 嗱，其實就好得意嘅。我睇今年季初開始嗰陣時候，其實阿仙奴嘅勢好好，直至到即係我哋農曆年之後嗰個禮拜，其實阿仙奴都勢如破竹嘅，即係嗰個排位啊嗰樣嘢。但係往往有陣時踢波，即係正如講，即係話咩球隊都會撞到嘅，就係話嗰個運氣啦，嗰、那個傷病啦嗰樣嘢。好啦，咁回應翻阿江少講，雲家需唔需要辭職咧？即係我諗啊，即係我哋呢度隔咗千里，我哋去談論咧，我就覺得有陣時你講笑啫，你炒咗雲家，而家佢整個。即係歐洲球壇或者世界球壇，有邊一個教練敢接阿仙奴去做呢、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話唔係話你想去申請做阿仙奴嗰個教練，你就可以去噶嘛。即係呢個就係好似啊，第九日就去大家配搭啦。因為點解咧？阿仙奴而家即係當然啦，係有啲聲望嘅，即係有啲。有啲要求嘅，即係佢唔係話啊，雲家佢辭咗，即係佢嗰個 case 唔同雲高爾啊，雲高爾啊，即係對唔住你繼續喺度都冇意思。但係咧就係、是我諗啊，雲家咧喺阿仙奴球迷或者球會嗰、那個有少少係雞肋咁個情況，即係、就是、要有即係尷尬，唔要有尷尬，唔要佢嗱，當然唔係講賠償嗰個問題，即係雲家你賠償俾佢亦都值得嘅，即係咁多年嗰個貢獻。但係你要佢之後好啦，正正係而家嗰個勢頭咧，就話你要點樣再執翻，再即係嗱，你今年唔得，你而家仲有我哋睇落去啦嚇，應該緊守第三名個機會大。 係， 即係你如果再跌啦，對唔住啦，即係你仲衰得過曼城俾人落去。即係緊守呢個第三位置，你再執翻呢隊波嗰陣時咧，究竟仲有？你而家執人咧就唔係你發覺即係咁樣啊！我聽日要做乜嘢？你仲要有啲乜嘢人去俾佢去揀啊？而呢樣嘢咧就係我哋講笑啫，即係唔係話哎呀聽日冇嘢做，你而家即刻要揾人？唔係嘅，人哋可能要幾個月內已經即係有喂我哋邊度唔夠，邊度唔夠去揾。 咁你揾嗰陣時，即係又係嗰句啦，你揾佢，佢嚟唔嚟咧？即係我哋就覺得咁，所以即係話去翻你話阿雲家需唔需要引咎辭職咧？我覺得就係、是、佢就唔會引咎辭職噶啦。係，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啦，即係我覺得佢認為佢自己 O K 嘅，因為聽佢喺幾次嗰個新聞發佈會，佢都覺得只係覺得爭啲運氣，爭啲即係，所以喺呢個建基於，我又覺得即係雲家唔需要。 承擔任何 責任不需要好像雲高爾咁。 係嗱，咁啊，跟住落嚟啦，講真啦，先提翻少少阿仙奴嘅賽事啦，譬如話佢週中啊對巴塞隆拿啦，其實佢翻翻嚟英超聯嗰陣咧，就將會對住愛華頓啦、屈福特啦，輸咗俾佢嗰個啦，仲有當頭起嘅韋斯咸啦。其實未來嗰幾場波入邊咧，佢都唔係易過。 明白。 佢亦都重複咗以往嘅毛病，永遠咧就是、虎頭蛇尾嘅阿仙奴係。你講得啱啊！喺季初佢係威係勢喺一個幾理想嘅位置度。永遠去到季尾自己就會回落翻落嚟嘅。如果照目前走勢差距嚟講咧，李斯特城分分鐘其實就只係會對住熱刺一個對手啫。 明白。 因為你嗰、那個曼城嘅失地亦都多啦。嗱，譬如話曼城周中對一個好有優勢對住基庫大拿姆啦。 係。 但係翻翻嚟對住曼聯。 係。 嗱，曼聯呢一支球隊嚟講咧，去到呢一刻咧。其實好難揾到個定位俾佢噶啦，已經係。當你望到佢打得差嗰陣咧，佢就嗱，譬如前嗰幾場，我覺得你死緊噶啦，基本上佢係會打嗰班僆仔就會好爭氣，幫佢攞翻啲分啊，或者歐霸杯能夠進到級啊。譬如佢阿仙奴嚟講，應該死得噶啦，就打起咗個僆仔出嚟。嗱，如果喺嗰刻嚟講，你好難怪到雲哥二啊，因為。我攞支青年，我焗住要攞支青年軍同你抽噶啦，但係又俾佢抽贏咗喎。基本上係，但當你望佢好嗰陣咧，佢會打得好差嘅。所以曼聯就先唔好講，但係點樣都好，佢始終都係一支惡近嘅球隊嚟 㗎。 如果曼城對佢嚟講啊，喺曼斯特嘅打比入邊，咁未來嚟講咧，曼城、阿仙奴可以咁講，逐漸咁樣遠離呢個錦標之路㗎啦。可以係，因為佢個賽程都唔會幫到佢。反而而家頭先我講另外一隊波啦，就係、是、熱刺佢嘅競爭對手對住呢個阿士東維拉啦，琴晚 係 咁啊優勝劣敗就冇乜嘢好講噶啦，佢 keep 住俾翻壓力佢就係話因為李斯特城今晚先打對紐卡素， 係 咁佢而家仍然追近咗啦，由五分收窄咗去呢個兩分差距，除非李斯特城今晚失分， 是 如果唔係嘅話咧。個差距 又係五分， 又係五分，去到咁遠嘅。 明白。 但係反而佢個對手為阿士東維拉嚟講咧，就已經睇到佢真係無甚氣息噶啦。基本上係等時間去宣判佢係降班啫，首次係喺英超聯降落甲組啦。咁就成為創呢個英超聯嘅聯賽嘅七支球隊就變成得翻六支啫。 明白。 因為紐卡素都降過啦，再上翻嚟，基本上係。就走埋佢，又剩翻唔係好多啫。曼聯、利物浦啊、車路士啊、阿仙奴啊、愛華頓啊，仲有一隊我諗唔出啦，都唔係咁緊要啫。喺呢一彎唔係個問題重心喺呢一度嘅。咁即係好似琴晚咁樣，我睇到熱刺嗰場波，佢失第一球，好似個 focus 去曬去點樣失，龍門會撲，後衞會追。但係可見到再睇翻精華嘅情況之下咧，大家留意翻啦。其實喺中場入邊，全部人都唔走嘅，唔追嘅，係一種放棄態度嚟嘅。 呢個咧，我諗其實又真係好尷尬嘅，即係我個意思好尷尬咧，就係我想試圖喺阿斯東維拉球員嗰方面去諗呢、這個，即係都話咯，琴日對熱刺呢場波，唔係季初，唔係季中，你差唔多係季尾。咁仲有之前你自己個排位，即係差唔多個數字單位數字。 係， 即係我話俾你聽，我盡曬力啊，踢曬以後嗰呢場，即係正話講笑話齋。理論上係判，其實唔係理論上，係佢已經死咗，即係已經離，即係決定係離開咗。不過我哋即係話賽制，你一定係啦，你要踢曬佢，即係所謂係點樣講咧？係用咩身段去離開呢、這個高水平嘅英超聯賽？咁、但係我哋喺度睇咧，就係、是、對唔住啦，即係唔係阿士東維拉就可能係替退啦。不過即係正如所講，佢去到今日咁樣咧，唔係今季嗰個表現冇，係一路落嚟之前 人哋點解？ 其實上幾季都唔好嘅。 係啦，即係講笑，點解李斯特城舊年係啱啱企得喺第十七位？第十八第十六位，留翻喺英超。今年你反底啦。當然人哋有佢嗰、那個雲尼亞利或者教練啊團隊啊有。咁阿士東維拉你舊年冇得衰過李斯特城啦。咁你但係點解你今年開季會係咁樣咧？呢個係一定有個原因。個原因咧就係、是、球會 個策略啊，策略啊，營運 球員之間啊，嗱佢其實今年個大變動唔係好大嘅啫噃。 係啊。 咁但係即係點解人哋就會即係個默契會好啲啊？你個默契就會甩漏咧，即係呢樣嘢就要大家諗啦。咁當然啦，你話去到降班喎，sorry 嚇，好冇面喎，尤其是好似江小正話幾多隊創呢個英超嗰個亂嘅，其實而家呢個已經冇咗啦。 嗯， 因為咧。早幾年搞英超嗰陣時咧，點解人哋話英超咁犀利咧？因為佢已經你一入去呢個英超呢個賽事，已經有有啲錢啊打底噶啦，即係你唔需要咩，而且嗰個打底咧係大量嘅錢， 係 大家都要咩啦？另外講笑就話點解人哋會死都要踢歐聯啊嗰樣嘢咧？因為歐聯有嗰個聲譽啦，有錢啊嗰樣，即係好實際嘅嘢，同埋而家踢波。是很商業的了嘛，咁好啦，人哋擺曬喺你面前，你都唔識去珍惜，講笑啦，唔通你內覺得你下年喺英甲又可以上翻嚟咩？我又覺得唔係咁，所以即係阿士東維拉，我就即係覺得對唔住啦，即係你一定要係咁樣，即係我哋只係講阿士東維拉係膽嚟噶啦， 係 之後我哋會第十九、第十八係邊隊咧？ 係。嗱，阿芬有一樣講得好啱嘅，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英超聯巡禮嗰度咧，季初我哋嗰個節目入邊咧，同李Sir都有講過噶啦。有幾隊波咧係真係叫做不思進取，唔抵可憐。如果今年降班咧，就係頭先你講，你都重複咗一個最重要、最重要一個理據，就係話佢唔係今年差，因為佢以往都係差。譬如阿士東維拉，大家翻查資料啊，其實佢係每一季都好敏水，第十六、第十七。就算紐卡素呢幾年都係嘅，新特蘭唔使講啊，舊年都係掹車邊護到級啫嘛，基本上係嗱，喺今年嗰個榜尾嘅排名，除咗計唔計諾域治之外，又係呢一三隊喎，即係話你如果唔進步嘅話咧，你遲早係俾個時代去淘汰你。剛剛今年升上嚟嘅班尼茅夫，佢都打得唔差嘅情況之下， 係啦， 你跟唔到個年代。咪俾人淘汰落去下面更低嘅層次咯，因為你唔係今年先忽然間失準啊嘛，你係呢幾年都已經係差開噶嘛，根本上係，所以阿芬頭先講一樣嘢係講得非常之合理嘅，根本上係到磅嗱，咁啊當熱刺嗰度啦，同阿士東維拉嗰度講完啦，咁啊要講翻今晚有場重頭戲啦，就李斯特城主場將會對住紐卡素，原本呢場波咧就大家一致偏向就一定係雲尼亞利嘅李斯特城噶啦，根本上係。但是奈何一樣嘢啦，喺今週嘅賽事開之前咧，就紐卡素正式公布咧，就麥卡倫辭職， 係啦。 咁啊，然後就由呢一個賓尼迪斯，就唔係莫耶斯啊。嗰陣時早幾日星期初嗰陣講緊係莫耶斯，就後屘啊賓尼迪斯就將會上任。咁啊合約條款亦都講明㗎啦。基本上，如果假設紐卡素係降班嘅，賓尼迪斯係有權係終止合約嘅。 明白。 係啦，咁啊嗱，阿芬，作於你自己亦都係教過球會啦，亦基本上係剩翻而家紐卡素剩翻十場啊，當係十場，因為佢俾人打少咗兩場波啊嘛。十場波，一個新領隊，每個新領隊一定有個概念，要球員去適應你嗰套戰術理念。 明白。 會唔會覺得好問水嘅？即係譬如話。紐卡素如果要炒，應該唔係呢一刻炒嘅咯。早上佢應該要炒，因為你唔夠時間俾新領隊去執翻正隊波啊嘛。會唔會 嗱危險咯？我諗嗱，唔係危險就一定有嘅。咁當然啦，賓尼迪斯亦都唔會隨便去應承。佢應該以佢教過利物浦喺英超有個觸覺， 仲有車路士，車路士都教過半季。 即係話咧。在即係佢認為英超嗰個氣氛啊氛圍裏邊咧，佢應該有把握，佢先去即係作為即係出名嘅教練，亦都唔係求求其其嘅教練，佢一定對自己有個要求。但係 我哋翻查即係佢之後啊，我哋一陣間我哋先講對李斯特城個睇法啦。假設佢踢完呢場波，無論咩成績咯，佢之後打落嚟嗰啲對手咧，其實大家即係再睇，大家都係需要攞分嘅，即係。而呢個難度咧就喺邊度咧？就我話唔好聽，即係第十九、第十八，邊個想企埋去啊？但係而家個即係我哋睇分個面就紐卡素應該係第十八、第十九啦。總之咩？好啦，賓尼迪斯亦都知道。咁但係問題就話佢即係好似話齋講翻第一個 point 先，就話點解唔係早即係我半季你就要咩咧？咁我諗下，我諗因為阿麥卡倫就係、以前係英國隊嗰個教練啦，而紐卡素覺得啊，第一英國人俾多少少機會咧，咁而是者就係、是、啊呢、這個機會跌下唔見咗分，跌下唔見咗分，去到即係所謂臨界點嗰、那個即係個警鐘響啊，咁就發覺喂對唔住啦，如果再唔得咧，真係會死人冧樓。即係死人冧樓嘅意思就係話已經去到好似阿士東維拉咁，咁、所以佢就即刻嚟，所謂釜底抽薪試一試，揾阿賓尼迪斯，因為賓尼迪斯嗰個可能係經驗啊或者個履歷咧比麥卡倫高嘅，震攝住呢班球員。嗱、當然其實我哋睇紐卡素唔曳嘅，即係嗰、那個。表現，但係問題奈何你去到即係應該贏嘅你贏唔到，應該輸嘅你就輸咗咁樣。即係喺呢啲咁嘅情況裏邊，我就覺得嗱，當然講笑啫。如果佢輸咗今日呢場波，即係輸咗今晚對李斯特城呢場波咧，嗰、那個困難度、尷尬度會越嚟越重嘅。係，咁嗰個情況就係話會去到咧，就係啲球員咧，佢會諗我點搏。係，即係講笑。你之後你全取啊咁多場，你全取三分， 係 八三廿四分。你而家可唔可以即係加廿四分落去？可唔可以留翻喺即係呢個英超咧？咁仲有你加分，人哋都要即係大家都唔想跌落去噶嘛？咁你就即係大家即係我哋想講計數啦。而呢個計數咧，我又覺得雲尼亞你高過。好多賓尼迪斯，因為點解咧？雲尼亞里咧係一步一步，佢知道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弱隊，我一定要贏啊，唔能夠俾你打和，因為一打和咧，上落咧唔係一分兩分，係三分。 係， 我食曬啲意識嘅，而佢又有能力喎。好啦，去到季中，你去到咧又能夠喺即係稍微有低谷嗰陣時咧，佢又可以，但係。賓尼迪斯而家捉住，即係執住呢個紐卡素咧，就之前可能麥卡倫咧掌握唔到呢個技巧，或者或者控制隊波嗰個情況冇咁老練啊。咁所以就我覺得嗱，賓尼迪斯執紐卡素會比較慢啲。 係啊，咁啊，我又反而見到個賽程上啦，因為譬如過當你今晚呢場波失分啦，咁未來嗰兩場波係好重要嘅，紐卡素對紐卡素能唔能夠逃出新天嚟講，嗱，首先第一，佢下個星期將會對住新特蘭，新特蘭而家排嘅位置咧，就同佢相近嘅，你肯學你話齋啦，如果你肯對手身上攞三分，即係無形中將對手踩翻落去下邊。但對新達蘭都要攞分噶嘛，唔係話你攞就攞到噶嘛。另外跟住嗰場波都係一樣，佢就對住諾域治。嗱，未來呢兩場波咧係先至係最緊要、最緊要嘅。肯賓尼迪斯嚟講，如果佢真係六分全失咧，近乎佢爬翻上嚟嘅能力都好難，即係要逃出新天嘅話。因為你最大問題是你的分數是直接過戶咗俾你的對手。 明白明白。 就跟以往話你失咗分不同，因為可能話有啲波。你失我又失，呢一周嘅賽事就唔同。而家個問題就係話，你失咗，我係啲分去咗你嗰邊啊嘛，即係無形中係救咗你，根本上係。所以咧就賓尼迪斯你自都要諗過度過啦，根本上係。 所以佢嗰個合約咪話，即係話明話，我唔係包 包過 生仔嘅，係啦，即係一定要對唔住啦，即係咁樣。 即係如果佢贏咗嘅話咧，可以帶住個光環留下季啊，根本上係。如果真係失敗嘅，我唔會跟你，我揾個第二份工噶啦，講明啊，佢自己都話。係啦，咁啊嗱，翻翻轉頭啦，講翻呢一場波，今晚變咗一種好刺激性啦，就雲尼亞你對住呢個賓尼迪斯啦。咁你認為 就算多了賓尼直接，會不會忽然間有個小回春的反彈呢？ 其實有些人是這樣期望的，即當然在站在刺激性裏面，我都是希望即有所即打和，那個刺激性就大咯。即但是我又即我為什麼會提高李斯特城一點呢，就不是因為之前去到現在他點幾嗰、那個冠軍率嗰、那個或者唔係費格遜話齋佢提早三輪嗰、那個，即我唔係咁樣睇呢隊波，我只係覺得呢、這個教練啊，佢去調配，即係去點樣講咧？去教呢隊波咧，令到我喺即係教練即係嘅學習裏邊咧，係學到好多嘢嘅，即係。正如之前我哋幾集同阿李 Sir 或者同阿江少傾偈都係，我哋用即我有陣時去睇波咧就係一射球迷、一射教練或者一射球員咁樣，好 enjoy 嗰個過程嘅，即唔係話因為我想踢啲華麗足球或者想睇，即我想我覺得足球應該係可觀性嘅，即唔係高 Q 大腳或者唔係。好啦，而家回應翻文尼亞利去調教呢個李斯特城，我覺得。值得欣賞或者值得我提高佢咧，就係話佢不温不火喺適當嘅時候，佢唔會話哇出面吹到佢爸爸聲啊！呢次咧你一定係冠軍啊！呢一次啊，佢又覺得係唔係你唔好誤會，你搞錯咗啦啫。咁我又覺得喂真係喎，因為我見過啲教練咧，佢贏咗一場波咧，佢個頭咧大咗一倍。咁即係喺我覺得即係呢啲。即當然啦，教練係需要有經驗。而雲尼亞利有經驗嘅地方咧，就係、是、佢會知道我亂講某一句説話，將會影響咩咧？將會影響球員啦，將會影響對手啊！因為對手話啊，你咁乜串，我又點樣唔得，我點點點，就會尷尬。但係啊，唔係喎，我係講唔係啊，我哋隊波咧，即係都係發揮正常。往往喺自己嗰層面去講嗰陣時咧。就會有一個情況，第一啲球員咧會覺得係啊，教練咧會完全理解，亦都冇過分嘅要求。 係， 咁令到咧就話，佢喺適當嘅時候就話俾你聽，喂嗱，大家各位有啲球員咧踢咗成世都未去，未攞過第二名嘅，而家我哋有機會攞第一名啦。 係 點樣咧？即係喺呢啲情況裏邊咧，即係如果作為運動員咧，哇！我真係望我隻眼會發光㗎。係，你真係叫我冚。嗱，嗰個波飛埋你咩？我真會做，點解咧？我想去到嗰個位 置， 但係咧，其他即係相對，我諗雲家做唔到嗰個情況，或者曼城教練可能得嘅。不過突然間你又話俾我聽，你做埋今年幾個月，你又炒，即係喺呢啲環境裏邊咧，我覺得雲尼亞你有呢個咁嘅優勢，我亦都對佢。好有信心，我講跟住落嚟嗰啲比賽，因為佢唔會冒然喺一啲即係唔小心啊，因為我覺得佢而家更加小心。不過呢個小心咧，係佢唔會話俾你聽球員聽，因為如果話俾你聽，你好有壓力噶，只腳幾廿斤重，話俾啲球迷聽，哇！啲球迷直情瞓曬身啊，成間屋遊曬，遊曬或者只狐狸喺度都唔奇。但係佢唔會嘅，因為點解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講球證唔吹雞。乜嘢變數都有，但係問題就話，我覺得雲尼亞利咧係好小心保護呢、這個即係成果。所以我覺得佢一路落嚟嗰個表現，我覺得係我值得信任。 係嗱，咁頭先阿芬都所講一樣嘢啦，雲尼亞利本身一樣嘢咧，就喺今季整個走勢嚟講咧，已經成個聯賽過咗三分之二有多啦。就係、是、真係不温不火嘅。你個個肯睇低佢情況之下，佢亦都冇一種自我膨脹，佢亦都唔會將隊波，佢講一句説話係影響曬成隊波嘅，佢唔會將支球隊擺喺一個好危險嘅位置嗰度。無論喺咩情況，應該要扮低就扮低，到適當時候企出嚟爭，到到呢刻冇得掩飾嘅，我咪話爭。但佢都好低調去做。假設性，如果今屆李斯特城真係能夠攞到英超聯冠軍咧，阿芬你都知啦，我諗。不止歐洲了，我想連我們亞洲區、香港、有很多教練的 course 呢都拿了做教案。尤其如果你將一些數據上由第一場波去的走勢怎樣拿到今屆英超聯冠軍， 明白， 是完全是活生生一個 looks 來的， 是 這個是真的，你整個你看他由第一場到第38場 就等於有幾年的經驗在裏面。 冇錯。 如果你將整個38場整個過程比數和當時每一周的走勢的圖表去列到出來的話呢、哇，這個是真的無價寶來的。即係因為你同我做教練知㗎、永遠啲導師都攞最近嘅案例嚟做一個講座示範啦。咁、如果李斯特城真係攞到冠軍，係活活生生，同埋就算呢一刻未攞到，我哋回望翻之前嗰30場波， 明白 係真係都好令人哋去，尤其做球圈工作嘅人係好值得一種反思嚟嘅。係啦，就唔好再講話啊！你係因為某個名牌教練，你揸住美斯㗎乜嘢啦？啊，邊個揸住斯朗拿度㗎冇問題啦。而家唔係啦，就成個俾你睇到。 明白。 係啦，嗱，咁喺呢度咧就暫時喺呢個英超聯時段就到此為止先。喺今晚呢一場波就肯定係原本係由一場較為 普通， 又唔係普通嘅六四少少啦。咁就係因為賓尼實嗱，每一次一個新領隊上場都好啊，對球員一定帶嚟一啲衝擊嘅。 明白。 無論結果如何，今晚嘅形勢一定唔會一面倒噶啦，我相信啊，基本上係。所以今晚大家亦都如 拭目以待， 真係拭目以待啦。基本上係，就算假設唔輸攞一分嘅李斯特城，仍然三分 hit 住傑志二次。基本上是因為熱刺肯往後那條路都不是易打， 明白， 真 係 咁啊，就仍然都是有一種優勢喺度嘅。咁啊嗱，講到呢度到此為止。咁陣間翻嚟咧，我哋就要講翻英格蘭足總杯嗰、那個過程啦，今週入邊啦。咁啊，已經好肯定的一樣嘢啦。車路士、阿仙奴已經宣布出局噶啦， 冇機會 係啦。原本曼聯都差不多是的啦，係喺臨完場嗰十零分鐘咧，就學你話齋啦，有一個重賽機會都好過出局。 咁我一陣間想講講呢場波。 係啦 ，OK， 陣間翻嚟再見。 OK， 拜拜。 拜拜。